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2月30号，星期四，农历11月27。今天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9条段地铁新线即将开通，本市轨道路网里程将超过780公里。 北京提高2022年小客车指标中新能源车指标比例。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实施部分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欧洲多国日增新冠病例创纪录，多国首都取消新年庆祝活动。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今年是北京地铁新线开通的大年，本月底北京地铁将同步开通9条段地铁线路，数量是历年最多的。 届时本市轨道路网将新增11号线、17号线以及19号线3条全新的线路，14号线和8号线将实现全线贯通。 S1线、首都机场线、昌平线、16号线都将在目前运营区段的基础上继续延伸，路网里程将由727公里增加到780多公里，车站数量将由428座增加到450多座。 其中地铁19号线一期开通后，从新宫到牡丹园站用时只需要24分钟，这条线路将在服务水平上对标大兴机场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9号线在装修设计中体现北京传统与现代精华，以凤凰于飞、凤翔灯会为主题的新发地站，加入牡丹和景泰蓝元素的牡丹园站，让乘客感受到多元化的地铁艺术。京投所属轨道运营公司运营生产经理刘晓庆说，车站里还有很多人性化的设计。 19号线所有车站设置了母婴关爱室，无障碍卫生间呢是参照大兴机场线的设置。 为了服务于前往大兴机场的旅客，19号线设置了2节特别车厢。京投所属轨道运营公司新线业务经理徐娜说， 特意设置了2节车厢，是类似于高铁的单排单座的座椅，乘客可以把大件的行李放在座位旁边，有效地提高了乘坐的舒适性。 19号线运行初期，新宫站首班车时间为5:30，末班车时间为23:25，牡丹园站首班车时间为5:30，末班车时间为23:10。线路高峰时段行车间隔6分钟，平峰行车间隔8分钟。徐娜说， 从新宫站到牡丹园站单程用时仅24分钟，较之前会节省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19号线一期南起丰台区新宫站，北到海淀区牡丹园站，全长约22.4公里，共10座车站。年底开通的车站包括新宫站、新发地站、草桥站、牛街站、积水潭站、牡丹园站6站。京投所属轨道公司三中心工程部部长寇鼎涛说， 19号线一期工程开通以后，将连接既有4号线、10号线、2号线和大兴机场线，为周边群众的一些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地铁新线开通后的头3年，预计本市轨道路网的日均客运量将增加40万到50万人次。新开通线路将同步配置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设备，为乘客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新闻广播计划在地铁线路开通时，在主播在线节目时段推出现场直播，为您介绍详细情况，欢迎您到时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说，将提高新能源指标在2022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中的比例。2022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10万个，其中呢，普通指标额度从2021年的4万个调减为2022年的3万个，新能源指标额度由6万个调增为7万个。 公告还发布了2022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配置具体情况。普通小客车指标方面，家庭和个人指标额度为28600个，家庭和个人同持摇号。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方面，家庭和个人指标额度共计63600个，其中家庭指标额度44520个，个人指标额度19080个。

实现主要币种的兑换，提供多种结算方式，提供洗衣、烘干服务，配置便利店，组建机动的服务队伍，依法开通境外卫星频道，配合做好 5G 网络建设和无障碍网络改造工作。 新年将至，国务院常务会议昨天决定延续实施部分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具体包括把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实施按月单独计税的政策延长到2023年底，把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且需补税或年度汇算补税额不超过400元的免予补税政策延长到2023年底，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政策延长到2022年底，预计这些政策一年可以减税1100亿元。 全国疫情多点散发，如何控制疫情扩散蔓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介绍，目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派往陕西、浙江、广西、云南的工作组仍在当地指导疫情处置。 贺清华介绍，陕西西安疫情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病例有外溢情况，风险人员排查和管控措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后续疫情在社区传播风险较高。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要坚决果断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发生疫情的地区在全力以赴遏制疫情传播蔓延的同时，要千方百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看病就医需要。 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卓力介绍，根据初步预测，2022年元旦假期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大约是8000万人次。另外，全国春运客运量比2021年将有大幅度增长。交通运输部将会同14个部门和单位成立春运工作专班，统筹做好交通运输疫情防控、运输保障、安全监管、便民服务工作。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法国12月28号报告，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79807例，打破了欧洲国家日增确诊最高纪录。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英国等国当天新增病例也都打破了本国纪录。 迫于疫情压力，欧洲不少国家重新收紧防疫措施，希腊禁止在公共场所举办新年庆祝活动，德国首都柏林、法国首都巴黎和英国首都伦敦也都取消了官方新年庆祝活动。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聚焦，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多项举措促进教育公平。 中国新闻网关注，中国首次发布出口管制的白皮书。 央视网推出创意微视频寻梦东方。 新京报报道，北京市15届人大五次会议明年1月6号召开，会期计划压减为4天半。 北京青年报介绍，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发展，北京出台25条措施，特殊技能人才落户可以放宽年龄限制。 北京日报推出特别策划，见证2021。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14-5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发布，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占比将超过80%。 早晨7点半开播的主播在线，您将听到成功发射天惠四卫星，金牌火箭长二丁今年圆满收官。 2021年疫情叠加经济下行，出版行业恢复元气的过程显得十分艰难。然而其中也不乏亮点，浙版传媒、独客文化、果麦文化、龙版传媒相继上市，主题出版延续了之前的火热，教育出版仍旧是中国书业的压舱石，大众出版爆款频出。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2021年出版业年终盘点。 2021年即将结束，属于2021的独特声音已被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这些标志性的声音片段、历史时刻，见证了我们共同走过的不凡之路。岁末年初，新闻天天谈推出特别策划《回望与前瞻》，从回望中感受温暖，汲取力量，在前瞻时理清思绪，畅想未来。今天中午12点20分，请听第一集《声犹在耳2021声音记忆》。 地铁8号线即将开通，一元中时北京中轴线特展开幕，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冬季是感冒和流感的高发期，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分不清普通感冒与流感。其实呢，普通感冒主要是以打喷嚏、咳嗽、鼻塞等常见症状为主，流感则通常表现为全身症状重、高热、浑身乏力、酸痛、头痛等。由于流感病毒的传染力强、传染途径广，患者更需要谨慎防护和应对，必要时进行自我隔离或及时就医。 预防感冒与流感，做好科学防护是关键。首先要注意个人卫生，佩戴口罩、勤洗手是有效常见的方法。另外，多喝水，保证充分的休息，尤其是晚上的睡眠，对于提高免疫力非常重要。尽量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居住的房间也要勤通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正是科学防护的要点。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3 摄氏度，今天上午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六级左右，外出活动请注意防风。 那么今天也进入到二九天了，天气寒冷，空气干燥，日常生活中要做好防寒保暖、补水润燥的工作，同时还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3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36，降旗时间是16:58。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编辑、腾欢、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新楼盘交房已过半年，地下车库却一直没有开放，停车乱象导致小区出行难。 这个车不让进就不让进，地库不让下。 热线回声：欠费导致自管电小区整体停电，报道后电表系统有望得到改造。 这个改造的事儿，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应该在计划是在4月份就是准备施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刘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住在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喜瑞天筑小区，刚刚入住半年，但是小区停车库却一直没有开放，小区业主只能在附近道路找地方停车，导致周边停车乱象非常严重，影响小区居民出行。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喜瑞天筑小区今年5月30号交房，共15栋楼，将近1500户居民。小区分为东西两区，中间有一条双向车道京汇东路。记者日前到现场探访时看到，这条双向车道被各种乱停乱放的车堆成了一个停车场，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车体稍微宽一点，通行就很费劲。小区业主刘先生指着拥堵的道路告诉记者。 现在基本上停成三排，双向车道就变成单行道了，有的时候实在错不开就会堵在那个地方。 小区业主们表示，京汇东路的停车乱象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 这条路一般都比较拥挤，像我们打车都要走到两边路口，因为它司机进来还不好掉头，有的时候就直接会堵在这块。 上班的时候就特别堵，两边停的都是车，那还挺严重的，本来就100米的路，有时候堵的时间很长，堵个10分钟。 家门口的交通乱象是否有人管理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小区所在的厅堂家园社区咨询，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全面接管小区各项工作。 喜瑞天筑的停车问题都影响到 我们厅堂这边的那个居民也反馈挺多的。现在我们这儿只接了他那个疫苗接种和这个疫情防控这两块工作，其他工作没有对接过来，也没有权利去管。 随后，记者联系亦庄交通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表示，喜瑞天筑小区位于河东侧，按地界来说，属于通州交通大队管理。 在交通管界来说，那边属于通州交通队，以那个通渭干区那边有条河嘛、 哦、 您说这小区不是在河的东边的吗？那是通州那边的。 于是记者又致电通州交通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表示，喜瑞天筑东西两区中间的道路还没有移交给他们，所以他们目前没有执法权。 当地政府没有移交给我们这条街，如果他到时候规划好了会移交给交通队的话，我们交通队这边会设置禁停啊什么那些。 不过小区业主们也告诉记者，金汇东路的停车乱象与小区地下车库迟迟不开放有密切的关系，要解决路侧乱停车的问题，尽快开放小区地下车库是关键所在。 因为地库停不进去啊，所以只能停这儿。 确实是没地儿停车，然后地库有两层呢，它也不让进，它也不用，那咋办？ 小区门口的规划图显示，喜瑞天筑东西两区分别有两个停车场，总共四个出入口。记者在其中一个车库入口处看到门口的电子屏已经通电，上面写着车位已满，但是门口的保安告诉记者，这个停车场并没有投入使用。记者跟随刘先生在西区的地下车库看到各个车位划线完毕，已经是完工可用的状态，但为什么迟迟不开放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小区物业北京首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地下停车场还没有移交到物业管理。 因为现在地产这块没有把这个地库这块交给物业，产权的话是人家地产的，是吧？我们也一直在反馈业主的诉求，就是希望地库能赶快开启。 于是记者又致电小区开发商北京创远益城置业有限公司，对于车库一直没有移交物业的原因，工作人员表示， 还有一些其他相关手续还在审批中，我们这时间不太好掌控，但是我们一直在催着呢，奔着月底先启用走，但是这只是一个预计的时间，但最终的话准确时间没有，那你只能咱们业主只能耐心等我们的通知。 对于开发商的答复，小区业主很不满意。刘先生告诉记者，入住以来，开发商就一直在不断推迟停车场开放的时间。 这个项目是5月30号交付的，当时开发商讲的就是说过两三个月，但是一直拖到9月份的时候，开发商说11月份交付地库给我们使用。 那么究竟什么手续的办理一直卡住了车库的开放呢？在西区路边的开发商办公室，现场的一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停车场一直无法使用，是因为房子的期房转现房的销售手续还没有办下来，车位无法售卖。 那得等那个期转现那个证下来才能销售。原来期房的时候没有卖，那证过期了就不能动了，估计听上面大概2-3月份吧，快的话一点。 那么目前期房转现房的销售手续办理进展如何呢？记者联系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并没有接到喜瑞天筑小区期转现的申请。 要真是期转现的话，那需要把材料交到我们建委这边，然后再给他审批。 那现在咱们都没有收到过他相关的申请是吗？ 没有。 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具体他去向开发商了解情况后再回复记者。 我要不然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吧，等我问完以后我给您回电话吧。 但是截至记者发稿，并没有收到这位工作人员的回复。记者将了解的情况反馈给开发商，工作人员表示希望业主暂时克服一下，他们也会和物业加强沟通，对拥堵现象进行管理。 我们也没闲着，该走手续走手续，咱业主人家着急我们也理解，确实也没办法，短期之内先克服一下出入口这块，我们跟物业说让他去做一下加强管理。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此前在今年6月报道过海淀区西八里庄永安东里小区由于部分住户迁电费而整个小区都被强行断电的问题。当时居民反映，小区属于高压自管电小区，电路系统老化，不能网上预售买卡，还停留在抄表阶段，大家希望早日改造电网。 电力公司不是单独对小区每一户住户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不交的他就总也不交，几十户没交，然后你整个把300多户电都给停了。 永安东里建于上世纪的80年代，老小区共有7栋楼，390多户居民，由物业向电网购电，再分户卖给大家。加上小区产权单位多，电路复杂老旧，今年上半年有60多户居民欠缴电费。 没交的他应该拉，交费的给拉闸的，是不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对， 你看现在哪有还有抄表的？ 就线路都老化了，这个万一着火怎么办？